月四号至到28号期间，曾经身处该酒店超过2小时嘅人士，需要喺本月31日或之前接受检测。另外，因应早前一宗涉及 L452R 变异病毒株并同输入个案有关联嘅个案，喺指定期间曾经身处5个指明地方嘅人士，需要再次进行检测。包括機場一號客運大樓、停機坪或中場客運大樓、沙田廣元商場麥當勞、黃大仙中心美心 Max、黃大仙中心銀咖喱同深水埗九江街英姐髮型屋。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34,930点，下跌127点。標準普爾500指數報4400点，下跌0.82点。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出價：港元7.781，日元109.93，瑞士法郎0.91，加元1.252，人民幣6.491，英鎊對美元1.391，歐元對美元1.185，澳元對美元0.737，新西蘭元對美元0.696。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806.67美元，賣出1807.53美元。天氣方面，一股西南氣流正為廣東沿岸帶來驟雨。在清晨5点，熱帶低氣壓煙花集嘅喺濟南以南約280公里，預料向北移動，時速約16公里。横过华东一带，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最高气温又为31度，吹和缓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2-3日，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而家嘅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系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及铜锣湾。FM 99.4将军澳。FM 106.8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香港电台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飞鱼何之培创下香港奥运游泳史最辉煌一页，在女子200米自由泳项目勇夺银牌，取得东京奥运香港的第二面奖牌。 香港电台仅代表听众送上祝贺，并祝愿港队继续取得佳绩。 全城集气， 全城集气，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守护香港，由我哋主动抗疫。政府推出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方便市民记低行程。进入指定场所嗰阵，记得用 App 扫一扫 QR code， 资料只会储存喺你手机度。当你去过嘅地方，可能有确诊者都去过，个 App 会因应唔同情况发出提示同健康建议。大家都用，出街就更安心啦！抗疫人人有份，扫一扫安心出行。 On your mark, get set, go！ 港台电视31节目新阵势， 每晚9点半， 东奥盛事共融体， 由奥运筹备到运动员备战情况，以至每日赛事精华，场内场外重点资讯，一一为你送上。 加上手语同步传译，让体育面前人人平等。 奥运7月，号手就位 ，Get set go！ 港台电视31。 香港电台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我是乒乓球项目的苏伟音，我希望点 Shakira 唱的 Try Everything 为香港队打气，因为这首歌可以令到我觉得很有热血和很有冲劲，在我们迈向目标的征途上面一定会不断跌低，遇到挫折，但只要我们一日不放弃，我们就一定可以站起身，继续向我们的目标前进。

王菲执迷不悔。早晨，早晨啊！时间嚟到早上嘅5:14啊，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啊。今朝早有钱佩佩陪伴你嘅，哇！咁啊，日子咧就已经嚟到呢一个嘅啊七月尾噶啦噃，2021年7月29日，农历咧就系6月20噶啦，室外温29度，相对湿度82%，星期四嘅早上。 你说你有点冻，轻轻的转身，紧紧把我抱拥，我像浮沉在夜空。在流动，眼里爱意轻碰，一幅一幅画面闪过脑海中，世上离合难自控，谁料我与你竟能遇中，想起车中跟你初相逢，匆匆的只怕落了空，想起彼此所有的不同，这晚却畅快地接通，悠悠晚风，迷蒙夜空，着我听你的心窝跳动，原来这生长长路中，可找到你的爱共情，这样浓。此事前面言语，和换这世界的矛盾，想起车中跟你初相逢，匆匆的只怕落了空，想起彼此所有的不同，这晚却畅快地接通，悠悠晚风，迷蒙夜空，陪伴着我听你的心窝跳动，原来这生 杜德伟嘅刷新情缘，事实上咧，有多时咧，每一日咧喺你身边经过有好多人啦，可能咧有啲系即系可能打个招呼就过咗去，甚至乎可能你连佢系边个都唔知，但系又觉得好似好熟口熟面，每日都经过嘅道路里边。每日你都会见到佢嘅，嗯，呢啲就系刷新情缘啦。有冇呢啲嘅人存在过呢？有时人与人之间真系好得意噶，有啲朋友咧，虽然唔系认识好耐，但系永远都藏喺心底里边。 不管为何，沿途如何，它都长留。铁和石也可割破，这是过山的河水。它奔前流流流，不管蹉跎，遗留入滔滔大海，方会安心而存在。不管为何，沿途如何。我怀内那些爱，也像这一江河水，永为你，也永向你，一生奔流。现时、昨天、将来，都也因你而存在。让你想也是心海，你已经浸没我，谁令？ 有冇印象啊？呢一位朋友， 蔡玲玲有呢一首《细水长流》。感情唔一定系男女嘅感情嘅，有时朋友之间、同事之间嘅感情，亦都可以系细水长流嘅。好，今日讲下最新天气预测先。大致多云啦，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啊。最高气温咧约为31度，吹和缓嘅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咧，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有雨势有时颇大嘅。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啊。 每次遇上夜静，没法去入睡，最爱看旧照旧物，或会潮落泪，仿佛将从前的欢笑，过去落寞的眼泪，再缅怀来里血汗水。偶尔倦透倦极，或会说负累，每每念到是热爱却伴醉，半负正时常冲击我，教我踏步不畏惧，纵有困难亦要拼命追。上了夜里静悄，像偷似熟睡，最爱笑但最是害怕假面具，心坎中无形的屈意，也有热泪想下垂，却都流换上血汗水。偶尔倦透倦极，或会说负累，每每念到是热爱却伴醉，欢呼声时常冲击我，教我踏步不畏惧，纵有困难亦要拼命追。 谭咏麟无言感激，我都好无言感激所有而家喺心机又或者喺电脑旁边听紧陪陪做节目嘅你嘅，咁啊多谢你都一直支持我啦，一直支持我哋香港电台啦，仲有支持清晨爽利节目，咁啊呢个时候咧，我哋要一齐咧就系支持咧呢一个新闻简报啦，因为咧转头翻嚟咧就有五点半钟嘅新闻简报，翻嚟之后咧继续有清晨爽利嘅，我哋转头再见啦。 清晨五点半，香港电台由梁洁如报道新闻。美国联储局结束一连两日议息会议，维持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在0-0.25厘不变，并继续每月买债规模$1200亿，符合市场预期。主席鲍威尔在会后记者会说，缩减买债要取决于未来数据，而家并非加息的时候。他说现时通胀高于目标，短期有上行风险，但有信心通胀中期将会回落。他又说 Delta 变种病毒或者再令劳动市场受压，但相信新一波疫情对经济的影响较小。美国和俄罗斯在瑞士日内瓦举行战略稳定磋商，讨论包括军备控制等问题，双方商定将会在9月底再次会面，为了落实美俄领袖上月会面时达成开始对话协议，美国副国务卿谢曼和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分别率领代表团在日内瓦举行战略稳定磋商。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形容今次磋商专业而实质，又说美俄双方即使在紧张时期，亦都致力确保可预测性，减少武装冲突风险和核战争威胁。塔斯社引述利亚布科夫说，对磋商感到满意，美方显示愿意进行建设性对话。本港新增一宗新型肺炎确诊输入个案，17岁女患者是沙特阿拉伯驻港领事馆人员的女儿，属于豁免人士。患者带有 L452R 变种病毒株，之前未有接种新冠疫苗。她和早前确诊的弟妹同样在本月16号乘搭 QR818 航班由沙特来港。弟妹早前确诊后，她被安排入住检疫中心强制隔离，星期二发病，星期三在检疫中心确诊。一名男警员在警署内怀疑用手提电话偷拍一名女子，涉嫌破坏公众体统被捕，他昨晚获准保释，下个月再向警方报到。警方前日下午接获一名女子报案，指在观塘警署一个洗手间内怀疑被人用手提电话偷拍，警方调查后拘捕一名休班警员，案件交由观塘警区重案组跟进。警方说警队非常重视人员的操守，任何人员干犯违法行为，警队绝不容忍和姑息，定必严正处理。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收市报34,930点，下跌12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400点，下跌0.8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81，日元109.92，瑞士法郎0.91，加元1.252，人民币6.491，英镑对美元1.391，欧元对美元1.185，澳元对美元0.737。新西兰元兑美元0.69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06.86美元，卖出1807.44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最高气温又为31度，吹和缓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现在的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是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及铜锣环， FM 99.4 将军澳， FM 106.8 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怀念这初恋留痕，何妨让你依靠在我的心，柔情热爱此生永远。凌晨若要分手带走伤感，祈求莫要别离我心。你要走的某天，请不必慰问，常在初恋中必分手总会变心。当你要走的某天，也不必抱憾，让我他朝好好追忆那需遗憾。爱永远有些缺憾，不必找出男人。相识也是缘分，何妨让我依靠在你身边，缠绵梦里此生永远。凌晨若要分手带走伤感，无谓让这初恋留痕，何妨让你依靠在我的心，柔情热爱此生永远。凌晨若要分手带走伤感，祈求莫要别离我心。何妨让我依靠在你身边，缠绵梦里此生永远。凌晨若要分手带走伤感，唯让这初恋留痕，何妨让你依靠在我的心，柔情热爱此生永远。凌晨若要分手带走伤感，祈求莫要别离我心。 初恋情人啊，你仲有冇印象系边一个？通常都好印象难忘嘅，虽然咧可能已经过咗好多年都好啦，都点都有啲记忆嘅嗬。刘小慧，好，咁啊，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5:42，听紧嘅咧由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赏你》。不过呢，如果你话发生喺呢一个嘅初恋嘅时间，会唔会都系你嘅青春岁月，即系你后生嘅时候呢？读书时代？不过好多人嘅初恋对象会唔会就系你嘅妈妈呢？恋爱唔一定系爱情嘅，亲情都可以㗎嘛，系咪？ 在昨日青春岁月分担失意，分享笑声，在昨日各散东西，不知不觉如遗失这一切。现在我说笑欠反应，现在我叹尽冷血世间消耗生命，天天的死拼懒去讲心声，静待日落西山的晚上，想起你也一起写过诗，但现在你我隔一方，想起我同回忆这阵子， 失意，分享笑声，在昨日各散东西，不知不觉如遗失这一切。现在我说笑欠反应，现在我叹气欠宁静，只跌进冷血世间，消耗生命，天天的死平难去讲心声，静待日落西山的晚上，想起你也一起写过诗，但现在你我隔一方，可想起我同回忆这阵子，可想起我同回忆这阵子。 黄海芹《青葱岁月》啊， 在临别时候通话。我们的过去没声色的结束，但唯独远处那面挂钟，可以给我纪念这秒的痛，并无任何幸福是活现眼前，连爱情的证据亦得不到半点，没留恋也欠缺留信件，竟看不见怎么可再相见。一个冷漠，一个决绝，不多不少不三不四，你我再也不可不言，但我又为何发现在脑内剩余纪念，已刚刚足够跟我纠缠。一句说话，一个决定，清清楚楚，干干脆脆，你我永远不拖不欠。但轻向上能发现，在印象上留纪念，每一刻都记得你甜蜜过的脸。 纵你我再也不拖不欠，但我又为何发现 一个决定，清清楚楚，干干脆脆，你我永远不拖不欠。但轻向上能发现，在印象上留纪念，每一刻都记得你甜蜜过的脸。 不拖不欠，我哋有郑秀文嘅歌声。讲下最新嘅天气预测先，大致多云啦，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啊。最高气温约为31度，吹和缓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咧，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雨势有时系颇大嘅。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呢段时间咧，即系无论出边有风又好，有雨又好，有太阳又好咧，大家都好似咧都唔系好关心。点解咧？大家都好关心咧，就系身处于日本当中，我哋香港嘅运动员嘅表现，大家都知啦。星期一咧就即系我哋有金牌就攞咗翻嚟啦，就系阿张家朗啦。咁啊，啱啱寻日咧就有游水何诗蓓啦。咁但系咧今日咧。可能都会再下一城喎，何诗蓓系咪？因为咧佢喺呢一个寻晚嘅呢一个嘅100米呢一个嘅初赛里边咧，就系进入咗呢一个决赛。咁佢究竟今日嗰个情况会系点咧？我哋一阵间要拭目以待，我哋齐齐为佢哋打气啦。当然啦，你话即系虽然你话我哋咁远，点样同佢打气？不过我相信佢哋系收到呢一份嘅感觉嘅。不知点解咧，即个心情啊，都觉得好兴奋啊！始终我哋都觉得香港都系我哋嘅屋企，佢哋系我哋嘅希望啊！连带阿佩佩咧，近排运动量都多咗啊！ 抹干的眼睛张开，这里只得风雨海。就让我对你悄悄说，仍然期待。抱紧一刹的精彩，哪怕一生的变改，未让这个世界察觉，暗暗地记载。余情未了，去又来，回头有错偏不改，无奈有无奈。离别但未放开，分开漂泊再遇，遇上再分开，捉不紧一切，仿似命运就是你的爱。也怎不该说放开，怎舍放开？是没法去告诉你说，永远分开。而在热情渐冷后，你会轻轻挥离手，就让我再次记挂你，再见及再爱。余情未了，去又来。回头有错偏不改，无奈有无奈，离别但未放开。分开漂泊再遇，遇上再分开，捉不紧一切，仿似命运就是你的爱。离别但未放开，分开漂泊再。 再遇，遇上再分开，捉不紧一切仿似命运，就是你的爱。余情未了去又来，回头又错偏不改，无奈有无奈，离别但离放开。分开漂泊再遇，遇上再分开，捉不紧一切仿似命运，就是你的爱。分开漂泊再遇，遇上再分开，捉不紧一切仿似命运，就是你的爱。 李国祥余情未了，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5:56，转头翻嚟咧有6:00嘅新闻简报，翻嚟之后咧就有健健康康在清晨。今日咧又系星期四啦，所以有心脏科专科高国俊医生继续会同大家讲下呢个高血压嘅。如果你都有呢一方面嘅烦恼，就要继续留意，冇都要留心啲。因为呢啲高血压其实身边都应该都好多人拥有啊。这个时候我们有许美静明知故犯。 为何要落泪，落泪仍要一个面对，无谓的负累怎么不忍失去，其实我不归谁，在你掌心里，恐惧寂寞时欠一个伴侣，甜蜜中受罪怎么讲都不对，无论你想爱谁，在你掌握里，我热情随时在手里，谁也知夜夜与他可惜我瞎了眼睛，赞赏那些说明，而我却哼不出半声，谁也知夜夜与他那爱情，甘心去做你保镜，得到你的爱情，还要再得到你任性，要再得到你任性，谁也知。 证明，抵埗后第二日再接受检测。不过英国对黄色名单上的法国仍然实施严格的入境检疫规定，即使完成接种疫苗由法国入境仍然需要隔离。天气方面，一股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在清晨五点，热带低气压烟花集结在济南以南约28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约16公里，横过华东一带。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最高气温约为31度，吹和缓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而家嘅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系84%。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风1级，能见到25公里；汕头吹西风2级，能见到21公里；东沙吹西南风5级，能见到1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西风3级，西沙吹西南偏南风4级，能见到19公里。香港电台新闻和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收市报34,930点，下跌12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4,400点，下跌0.8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81，日元109.93，瑞士法郎0.91，加元1.253，人民币6.491，英镑对美元1.391，欧元对美元1.185，澳元对美元0.737，新西兰元对美元0.69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06.84美元，卖出1,807.4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92.6 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AM783、FM92.3 天水围。FM95.2 跑马地及铜锣湾。FM99.4将军澳。FM106.8屯門及元朗。香港電台第五台 聯合廣播。 香港電台為香港運動員打氣。 羽毛球混雙港隊組合鄧俊文、謝影雪晉級四強，將面對頭號種子中國組合王雅瓊和鄭思維，爭奪決賽席位。 全城集气， 全城集气，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考完试放长假，谂住点过啊？ 我想搵啲兼职做啊，天色下又赚啲零用钱啦、 啊。搵工嗰阵，记得要考虑埋工作性质同环境至得。旧年就有同学做暑期工受伤啦，我哋冇接受过正式训练，危险嘅工作绝对唔适合我哋做噶。 为咗份一两个月嘅工终生保险，咁啊真系唔抵嘅。 有问题打劳工处热线2559-2297问清楚啦。 阿辉，问下你，蛋糕除咗可以食，仲可以做啲咩？ 吓，蛋糕除咗食，仲可以做啲咩啊？ 仲可以散播爱同埋快乐啊！ 香港电台第五台乐龄是感的主持邓添乐同周以玲，今个星期会请嚟糕饼师黄宝仪 Janice 同大家分享创作糕饼的乐趣。想知点样可以用蛋糕散播爱同快乐？今个星期五晚上8点，记住留意啦！ 早晨阳光带嚟新希望同新生命。 令我哋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五，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和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 时间来到早上的六点差不多答二了，欢迎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和第五台联合广播的清晨爽利。今早有钱佩佩陪伴你的。再次提提你，日子就来到2021年的7月29号星期四的早上，农历就是6月的20日。室外温29度，相对湿度 85%。一阵间就会有高国俊医生就出现在健健康康在清晨。之前两个星期一直都讲紧呢一个嘅高血压问题啦，今日咧就会讲下，如果真系有高血压嘅话咧，食药定系唔食药咧？食药系会点？系咪食成世咧？究竟有冇方法可以唔使食药咧？好多疑问，一阵间咧高国俊医生咧就会同大家一一咁样讲解噶啦。听首歌翻嚟咧，就会有健健康康在清晨。这个时候我们带来有刘美君啊，最后一夜。 你把身体 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到咗星期四啊，咁啊喺六点钟新闻之后嘅清晨上嚟咧，就有健健康康在清晨啦。喺佩佩嘅身边咧，继续请嚟咧有心脏科医生高国俊医生嘅。高医生早晨， 佩佩早晨。 啊，高医生啊，咁啊上个礼拜咧就已经讲咗啦，原来瞓觉咧同呢一个情绪咧都系会令到即系呢个血压会飙升啦。假设真系好唔好彩啦，即系个血压咧已经即系去到某一个水平，真系需要开药俾佢啦。咁食血压药是不是食一世的？ 有阵时是食一世的。上一集呢我已经讲了，有些人是因为他那个工种的问题令到他赶 project， 那段期间那个血压很高，他放松的人的时候还要去停药添。所以呢每一个情形都不同。大多数的人呢就可能要食一世，因为呢他们那个问题呢就是叫做原发性的血压高，随着年纪大机器坏，那那个血管呢就越来越硬化，那就不可以去自行调节，所以呢就需要用药物来帮助去回一个正常的血压水平了。 咁即係话要睇究竟佢係咩因素引致到呢一个血压飙高啦。 大多数嘅人呢都係叫做原发性嘅血压高啦。咁但係呢当然有少部分大约5%嘅人呢都係有其他原因导致到佢血压高嘅。 咁食血压药就应该係日日都要食啦，係咪？咁香港人好多都好忙㗎嘛，真係会唔记得食药㗎喎。咁如果食下又唔记得啊，咁会唔会有好大影响噶？ 咁样讲啦，就冇咁好啦。 系、 啊、有一啲药咧个药效咧就系维持24小时嘅、 嗯， 有一啲咧就可能会长少少啦，即系可能系去到3日咁样啦。 系 咁，但系当然我哋唔会系每三日食啦。佢只不过佢个效能 会， 佢个效能可能会系冇第一日咁好咁解嘅啫。 系 咁但系我哋都系希望咧，即系跟翻佢嗰个嘅原本嗰个嘅指引去食咯。 系咁嗱。我哋食药嘅朋友仔咧，就即系最担心啦。哇！如果要食成世啊，啊有冇副作用噶？高医生， 首先两样嘢，我答咗之前嗰个问题先啦，就系、是、咧，如果你突然间停药嘅话咧、就唔会话差过之前嘅， 系 最多都系返回原地踏步嘅啫。 哦，即系话你有食过，但系唔会因为你唔食，然之后会再差啲嘅。 系啦，冇错。 嗯 咁另外咧就系话你食嗰啲血压药有冇一啲副作用咧？有水蛇春咁长都有， 系咩意思咧？即系好多副作用， 可以好多副作用，不过睇下你有冇机会会有咁解嘅啫。 例如咧， 嗱唔好讲例如先啦，不如我咁样讲啦。所有药咧，你有作用就自然有副作用噶啦。 哦，咁正常，咁你食嘢都系啦。 太阳晒得多，个人都会烧伤，有皮肤癌啦。 系，冇错。 我哋啊，氧气啊，系一个氧化嘅嘢嚟嘅，我哋吸氧气都会致癌啦。如果咁讲， 系。 咁所以即系， 你冇咁样吓人啦、啊，高医生。 咁即系我只系讲话咧，我哋系尽量达至到一个最好嘅调教咁解咯。 系咁嗱，一般嘅情况下有啲咩副作用？即系会唔会即系食血压药会令到你个人会攰啲啊？又或者食血压药会唔会即系伤肝啊、伤肾啊、伤心啊等等呢啲咁嘅问题咧？ 嗱，血压药咧最主要嘅咧概括咧就有四大种类嘅。咁佢每一种咧，佢都有佢唔同嘅特质、唔同嘅副作用嘅。咁我哋咧就係因应一个病人咧，佢会有容易有啲乜嘢嘅副作用，同埋佢有其他需要咧，而去开某特定嘅血压药。咁如果你话最常用，我叫譬如话 calcium channel blocker 啦，呢一类嘅血压药咧，佢个副作用咧就係可能会突然间踎低起身头晕啦、脚肿啦、面红啦、心跳快咁样。咁但係咧又有另外一种，譬如话係嗰啲利尿药嘅去水嘅药咧，可能会令到嗰、那个 立低啊、夾低，令到佢頭暈啊，咁樣有咁嘅機會唔多，但係我哋要 check 住。 係 嚇，咁啊或者係有一啲藥咧食咗之後會咳嘅， 嗯 嚇，或者會影響到個腎功能嘅。但係咧同一時間咧，佢開呢一隻藥可能係因為佢尿蛋白過多，要保護個腎又要開嘅，咁所以咧我哋又要去小心去調校睇住咯。 嗯， 有一組咧最後嗰種嘅血壓藥咧就係嗰啲叫 beta blocker。 嗯。 佢嘅副作用咧，可能咧就會令到人心跳慢啊， 嗯、 令到個手腳冰冷啊、 嗯， 甚至乎有性功能障礙啊，咁咁、 嗯。 但係咧，佢另一方面咧，佢係對於嗰啲心臟衰竭啊，嚇嗰啲人咧係非常之重要嘅喎、啊。咁、 嗯、 所以咧，我哋亦都要同個病人傾一傾啦、 嗯。 有陣時你可能真係要承受一啲少少嘅副作用，但係咧就為咗你嘅身體健康、生命咧、 嗯、 而去繼續食咁樣咯。 嗯，嗱，咁啊頭先講。即是怎样都可能会有少少的副作用啦，咁但是在未开始吃这个血压药之前，有没有一些方法说、哎、我现在的血压都好像不是很靓仔、哦、那有没有一些方法是可以在前期的时候我们选择用一些自然的方法不用吃药住呢？ 當然有啦，我都唔係咁建議話一開波要即刻要食血壓藥嘅，除非佢個血壓係高到好緊要啦，你即係預咗咧，佢自己用自律啊、生活改變嘅模式咧，都唔可以降到血壓，我先至會開個血壓藥嘅。 係、 嗯，咁一開始嘅話咧，就係、是、譬如話要戒鹽啦，唔好食到咁鹹。 系， 因为咧，你试谂下啦，譬如话一个胶水喉，佢成日都冲住海水嘅解热时日嘅话咧，咁就会硬化，跟住会脆裂啦。 系，冇错冇错。 系啦，咁又会有啲咁嘅问题啦。咁另外就系要瞓觉瞓得多啦，瞓得好啦，同埋要常做运动。 系， 吓咁呢啲咧都可以调节到令到个身体机能好咗。咁做运动亦都会减少肥胖，减少呢个睡眠窒息症啦。 系嗱，头先讲咧就唔好食咁咸。是不是我们经常讲的钠的问题呢？即是譬如我们见到罐头啊或者咸鱼啊等等，这些钠很高的就真的最好不要再掂了。但是一般煮餸没理由少少盐都不落，是不是？如果真的吃白砂， 我哋當然啦，即係調節。咁如果我哋嘅身體係冇呢個血壓高嘅問題，咁咪唔需要咁擔心呢樣嘢。但係如果我哋血壓高嘅時候，就應該要更加留意。另外一點咧，就係咧，唔一定係鹹嘅嘢咧先至會有鈉嘅喎。 係，咁有啲乜嘢係會有鈉噶？ 嗱，我俾少少例子啊，譬如話係啲麵包啦，係、啊、有啲餅啦， 係 佢哋有咩咧？有蘇打粉喎， 蘇打粉都係。 是啊，因为呢梳打粉本身呢佢就已经系有钠㗎。 嗯。 佢梳打粉另外嗰个学名呢就系、是、叫做碳酸氢钠。 嗯。 咁里面有个钠字啦，佢就系我哋所讲嘅 sodium 啦，钠啦。 哦，即系话呢个面包、西饼、饼干，其实如果你个血压比较高嘅都系食少啲为妙啦。 嗱，譬如咁讲啦，如果有香蕉蛋糕同埋香蕉嘅话，咁我宁愿食香蕉啦，因为香蕉咧就有钾， 嗯， 而香蕉蛋糕咧就会有梳打粉啦。 嗱，听讲你话钾咧对于呢一个嘅降血压又好有作用嘅，咁系咪咧就日日食只香蕉咁，其实就有帮助咧？ 钾咧系有助去降嗰个血压。咁但係咧就要小心啦。一般人咧食鈉咧就會有幫助，但係如果過量或者係本身有食開啲血壓藥嘅，咁、 嗯、 有或者係本身有呢個腎衰竭嘅朋友咧，咁、嗯、就要小心啦，因為佢哋咧唔可以好好咁樣調節鈉嗰個血含量嘅鈉，咁就會有危險啦。 嗯，咁所以點樣食咧都係問請教翻醫生就會比較好啲啦。我記得咧，你曾經講過咧，就話呢個去水。煮嘅一啲嘅血压药啦，咁系唔系要饮多啲水，咁又可以帮助到啲血压嘅咧？ 咁样讲啦，通常我哋叫佢做去水啦，咁正式嚟讲咧，佢系去盐嘅药嚟嘅， 系。 系啦，咁我哋咧就系、是、去盐嘅时候，连啲水都去埋，咁所以咧、嗯、令到咧呢类病人食咗呢种嘅血压药之后咧，就会成日都可能要去小便啦。 嗯，咁饮翻啲水嚟补充，我就谂饮多啲水可以冲淡啲佢啊嘛。 如果系肾功能正常嘅话咧、 嗯， 足够嘅水就已经足够，唔需要再过量噶啦。 嗯，明白。 如果佢系肾功能有障碍，佢排尿有问题咧，咁就或者佢有心脏衰竭嘅话咧、 嗯， 我哋都唔建议佢。 过量饮水嘅。 嗯，嗱咁啊，好啦，咁啊，讲紧即系除咗即系食嘢嗰度可以着下手啦，咁啊瞓多啲之外咧，嗱，其实你之前都讲过做运动都可以帮到手啦。咁做咩嘢运动可以帮到呢一个嘅高血压可以减低啲啊，从而咧就可以唔使食药住咧？ 我会建议。是那些带氧运动。 嗯，什么为之带氧运动？ 即是说你做那类运动会令到你容易气喘喘的。 是。 是啦。咁因为你的心呢同埋个肺呢就要活动多啲，要绷得行啲嘅。 是。 咁呢一啲运动呢就会令到你嗰啲血管呢又会柔软返啦。 嗯。 可以松弛返啦。 嗯。 同埋个心呢个力呢亦都可以绷得好啲。 嗯。咁会唔会系一啲嘅缓步跑啦，或者游水啊、跳绳啊呢啲等等轻强啲嘅？ 初初系由轻强嗰啲开始咯，咁、要睇下本身个人嘅体质，体质好嘅就可以再做一啲剧烈啲嘅带氧运动啦。 嗯，咁如果真系做齐晒呢啲嘢，个血压依然都系麻麻地嘅话咧，咁就唔该系咪乖乖地食药咧？ 系啦，咁我哋就冇办法，因为咧，我哋系响生活习惯咧，系如果做好晒之后，仲有啲嘢咧系我哋无法转变嘅、 嗯， 包括系我哋嘅年纪啦，同埋系遗传嘅因素。 系，嗯，咁如果真系咁嘅话，就要面对现实啦，就乖乖地食药啦。只要乖乖地按时食药，其实个血压系绝对可以控制嘅，系咪？ 大部分嘅人呢如果係乖乖地食药呢都可以有效控制嘅、 嗯 啊。除咗一小撮嘅人呢係因为基于啲好稀有嘅疾病，譬如话肾上腺肿瘤啊、 嗯、 或者係肾血管窄啊，咁佢哋呢就可能呢就需要做一个手术嘅切除呢先至、 嗯、 可以医返好个病嘅。 嗯，咁最重要呢都係要病向浅中医啦，觉得自己有唔妥呢嗱嗱声睇医生啦。好，咁今日呢唔该晒呢就係心脏科高国柱医生嘅。下星期同一时间，我哋继续就住血压呢方面嘅问题继续探讨下啦。拜拜， 拜拜。 港台电视三十一节目新阵势， 逢星期一至六晚六点，没有墙壁世界时段，关怀小众，鼓励共用。 7:05，文化日常，音乐文艺晚晚献上。 到7:35，继续有医生与你，星期一至五晚提供全方位健康资讯。 奥运七月， 号手就位 ，get set go！ 港台电视三十日， 休闲安多芬每晚为你准备不同主题歌单。七月份逢星期五歌单，为你送上最爱卡拉 OK 歌曲。隔住个收音机，我哋都可以一起唱歌。逢星期一至五黄昏6:09-8:00，香港电台第五台，陈思正主持。生活小品式节目《悠闲安多芬》， 同是天爱沦落日， 相逢何必曾。 哇，讲起呢个卡拉 OK 歌，真系咧，相逢何必曾相识其中一首啦。咁啊，或者当年我仲记得系无言的结局咧，都系一首好多人喺呢个卡拉 OK 一齐合唱嘅歌曲嚟嘅。啊，即系想起咧，都好似好耐冇去过卡拉 OK 啊。虽然咧，你话好多时候做清晨所嚟节目嘅时候咧，我闩咗麦咧，都好似唱紧卡拉 OK 咁喺度自己唱。不过我相信唔系得我嘅，应该好多朋友仔一路听一啲好熟悉嘅旋律，好熟悉嘅歌曲咧，都会一边唱嘅。不过望一钟咧，好快咧就到上昼6:30啦，即系话今朝早嘅清晨上嚟节目咧又告一个段落咯噃。咁啊，再见到大家咧，就会系听朝早嘅同样时间5:00喺香港电台第一台咧，同埋第五台咧就会再见到大家。临走之前咧，再次提提你，室外温29度，相对湿度85%，约定你听朝早再见，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6:30，香港电台由梁洁如报道新闻。在印度访问的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表示，对塔利班在阿富汗攻击平民的报道深感不安。随着美国和北约由阿富汗撤军，塔利班势力席卷全国。布林肯这次印度之行，阿富汗局势是焦点之一，他分别与总理莫迪及外长苏杰生会面。布林肯警告，如果塔利班以武力夺取政权， 并对人民施加暴力，并对人民施加暴行，阿富汗将会变为一个受摒弃的国家。他重申阿富汗达至和平的唯一途径是通过谈判协商，各方都要认真对待。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说，美国等西方国家在核谈判中不可信，只要有机会他们就会伤害其他国家。哈梅内伊和即将卸任的总统鲁哈尼政府内阁成员举行会议，他说在最近的核谈判中，美国坚持顽固立场，没有向前迈出一步。他说美方承诺取消对伊朗的制裁，实际上没有，亦都不会兑现承诺。美国还要求加添新的内容。哈梅内伊说，美国等西方国家违背之前协议的承诺，亦都不保证他们将来会遵守诺言。伊朗政府不应该在国内事务上依赖西方，否则将会失败。一名男警员在警署内怀疑用手提电话偷拍一名女子，涉嫌破坏公众体统被捕。他昨晚获准保释，下个月再向警方报到。警方前日下午接获一名女子报案，指在观塘警署一个洗手间内怀疑被人用手提电话偷拍。警方调查后拘捕一名休班警员，案件交由观塘警区重案组跟进。警方说警队非常重视人员的操守，任何人员干犯违法行为，警队绝不容忍和姑息，定必严正处理。当局因应一宗曾经在香港居住的非本地确诊个案，将铜锣湾柏丽酒店纳入强检公告。任何在本月4至到28号期间曾经身处该酒店超过2小时的人士，需要在本月31日或之前接受检测。另外，因应早前一宗涉及 L452R 变异病毒株并同输入个案有关联的个案，在指定期间曾经身处5个指明地方的人士需要再次进行检测，包括机场一号客运大楼、停机坪或中场客运大楼、沙田广元商场、麦当劳、黄大仙中心、美心 Max、 黄大仙中心、银价呢和深水埗九江街、应姐发型屋。天气方面，一股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在清晨5点，热带低气压烟花集结在济南，以南约28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约16公里，横过华东一带。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最高气温又为31度，吹和缓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现在的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是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各位早晨，今天是7月29号星期四，欢迎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刘国华和黄海怡。早晨，刘国华。 早晨，黄海怡。各位早晨。香港游泳代表何思培在冬奥女子200米自由泳以破亚洲纪录拿到银牌，是香港泳队有史以来的第一面奖牌。他在赛后表示，证明过去的努力有回报，他的同学亦赞他坚持刻苦努力，又平易近人。何思培今朝早会在100米自由泳初赛力争明日的决赛席位。东京奥运直击会和在东京的记者倾下何思培再拿奖牌的机会有多大。 政府昨日宣布按照公